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上空受西北气流的影响，天气以晴为主，风不大，虽然扩散条件一般，但综合来看依然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最新的路况。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其中京兴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科惠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望京西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北高到五元桥进京方向，通烟高速白庙收费站进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的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哇，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了。 磊磊就是这样，这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单纯的人啊，就是他的内心怎么想的就怎么，他就是怎么表现 出来。都听出来了呀。 然后呢，你像他刚才叫哇，然后这个哇后面隐藏了很多的这个含义啊，哇。 就比如说， 终于又见到大帅了。 对，高帅组合再次站，你看我现在都说不利落了。 来来来来，淡定淡定 啊， 就不要激动，见到我是吧？就过年以后咱俩第一次见面吧？ 是啊， 是不是？ 就得20多天了， 你歇了多长时间？哎，是不是？我觉得，哎呀，我就觉得这几天好几天我没有怼人，我跟你说，哎，我这个心情啊， 你说我急切的盼望着见到好搭档，结果呢，你见了我还没有2分钟，开始给我挖根儿，你说你干嘛呢？ 这是最好的见面，对不对？奶奶，这个出去玩有给我带礼物吗？ 没有 啊，不可能，不可能！磊哥不是那种人，他有没有给大家发礼物？我觉得他 肯定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如果他不给大家发礼物，一定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让苗山来提分啊？ 一定是被私吞了，我跟你说啊。所以这事你们到时候查一查啊。 其实呢，都进我肚子里了，您知道吧？这好几天没见着你，我怕那东西坏了。 哎呦， 你知道吗？这好端端的，你说坏了多糟践东西啊！还不如我吃的。 你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反正是吃的。 哦， 保鲜期非常短。 哦啊，保鲜期非常短的， 大概3到5天。 保鲜期，我们这个当个灯谜猜。哎，对，哎，不是，今天还真是 要猜灯谜啊！ 我们今天啊是元宵佳节， 对， 对吧？ 啊， 所以我们今天啊互动话题，咱们就来猜猜谜吧。 猜谜啊，打灯谜啊， 对，打灯谜啊。 那你是咱们给大家伙出灯谜，还是大家伙给咱们出灯谜，让咱俩猜呢？ 我觉得是这 样。那不行，那咱们猜不过来，100多万听众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人出半条，我们这50万呢，是吧？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咱们来猜灯谜 啊， 我们先给大家出，我们每个时段，就是我们先给大家出几条， 好的。 然后呢，我们说新闻的期间，您就可以去猜了， 啊， 是吧？ 是。 另外呢，如果您有特别好的，您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发过来， 发过来，我们也用。 哎，对对，我们也用。然后呢，当然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早上起来这个猜灯谜，咱们也没奖品啊，咱们也没礼物，您也甭去查这个答案。 对，您就别什么度娘了，这个那。 对对对对，您甭查答案，您就根据自己想，你想一个答案出来，可能是比真答案它还要更有意思。 对，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要的那个效果，让您那个答案啊，就是让大家一听，哎，千奇百怪，特别好玩。 就是可能这个是有你自己的思路在里面。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灯谜，希望大家咱不要不求正确答案，但求脑洞大开。 没错， 好不好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咱们猜灯谜啊。猜灯谜之前来看看大家的，好多人，哎呦嚯，好多人就说你们俩终于这个同框了啊。冯骚通冯松涛。 哎呀哎呀 哎呀，我这个好几天不上节目，我这个 口条有点捋不直啊。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哎，我没不记得。 我不记得不记得了。啊，还有 Hope 啊，李荣源啊，叫乖乖小熊，我们都看见了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说高磊你怎么这么不男人 啊？怎么 为了躲大帅挖的坑，居然让女主播来替班？ 女同志来，他不敢挖坑啊，你知道吗？ 谁说的？我现在修炼的，我跟你说，男女通吃啊。来来来来，这个还有宇轩宝贝跟我们说好消息呢 啊， 说昨天科目三终于考过了， 就是开车那科目三是吧？ 哎呀，祝贺你摇到号了吗？ 可不就是，人家有车，人家只是先考，人家妈妈 哦 啊，你知道吗？ 哦， 那车呀，自己老开不着，着急上火。 哦，有车， 哎，科目三是什么？ 这个妈妈有没有车？你怎么知道？ 前两天节目说来着。 哦，就是你那个，你说科目三考什么？ 对呀， 科目三考上路啊。 上路啊，哦，不是那个倒库柔库呀， 那是科目二。 哦，科目二， 对对， 科目一就是考卷子， 考卷子。 哦， 你一看这。我交警同志，我严重怀疑高磊他没有。 没，我是九几年，我97年拿的本儿。 哎呦，大家算一算年龄啊， 跟现在好像不太一样。 哎呦，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元宵灯谜大会，现在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怎么觉得此时此刻应该有两个穿着大褂的报幕员上来呀？ 这是不是应该是啊？相声啊，讲究的是 说学逗唱 啊。来，这样吧，咱们就开始给大家 先出一个 出灯谜， 出一个出一个。 我找几个啊，我得 先找俩吧。 找几个，然后呢，怎么说呢？叫找几个选几个好的。 好， 来看一下啊。我想选哪一个呢？ 你快点儿啊，大哥！哎呀，这急死我了！我告诉你，元宵都煮落漏了，都破了。 哎，这样吧，我先出一个地名的。 地名？ 对，地名的 啊。好，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怎么样啊？好， 这么复杂呀？ 哎，这个很复杂了。我们先上来得难一点啊！ 哎呀，我看到谜底了，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儿。 这样，我是， 哎，所以我这么 一个， 你知道，我这么一咋呼，我这人善于咋呼，一咋呼大帅立马换题，你知道吗？ 哎、叫做炎下有土 啊， 多开辟。 炎夏的炎是 岩 石的 炎，炎夏有土多开辟， 开辟就是开天辟地的开辟， 打一个江苏的名胜。 江苏名胜啊， 哎，还是江苏的名胜。 江苏的首府是哪儿？上海。 江苏的首府 啊，不就是那个 江苏的首府还是上海？ 省会 高磊啊，你是要怎么着？统一全球是吧？啊，还是还江这个啊，江苏的一个名胜， 名胜， 啊、 名胜。 炎夏有土多开辟，好不好？ 什么个地儿啊？ 这算是一个。啊，好吧， 我刚刚看答案了， 嗯， 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不了解， 哎， 没去过， 哎，来看一下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两个二连题啊，这个是个答一个成语， 成语 叫做密战黄连，密见是吧？ 对，我刚想纠正不纠正你， 对不起，好几天没上节目，嘴瓢啊，密见黄连。答一个成语， 四字成语。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说新闻。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猜灯谜啊！你甭查答案，你就说你自己怎么理解的，他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啊、对, 对, 对， 跟我们说一说就行。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那今年交通制度的重点工作是治理停车， 北京西站将重点改造旅客换乘环境和地面交通， 还有元宵放心吃灯谜内容新。 告别鄙视链，网剧拥上了卫视的台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好，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最近呢，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制堵大家谈节目当中介绍了今年北京市交通重点工作。今年的重点工作，各位是什么呢？ 什么？ 治理停车。 哦， 将会率先对180条停车示范街进行严管。贴条的范围告诉你、 啊， 磊磊一定要听好了 啊。 原来的时候我先问你，你原来的时候停在哪儿会被贴条？ 我停在哪会被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吧。 啊， 我哪知道停，那你比如说人家单位大门口，我堵人家门口，我停人家肯定 不是一般的话、啊、它肯定有一个贴条的范围嘛。 范围啊， 对， 我一般好像停马路牙子上，停人行横道上肯定是不行。 你瞧这人性，你瞧这人性，都停马路牙子上，跟这我就从来没这么干过。你看， 那你停哪儿 啊？我停在正规停车场啊。 哎， 刚才高磊说的这是对的、 啊、 一般以前都是停马路牙子上，停马路边上、 啊、是 算这个要贴条的。 对， 那我告诉你这个范围扩大了 啊， 扩大到公共区域。 什么叫公共区域、啊、 就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 啊， 他比较精，他是我不停马路牙子边上 啊， 我直接扎上去，我停到人行道上去，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人怎么走啊？ 对，所以他就是以前可能你比如说他就停贴马路边上的，他可能再往里边一点他就不贴了、 啊、 然后呢这个将会扩大到对公共区域、 哦、 都必须依法停车入位啊。 嗯嗯， 交通建设方面呢，京密路将会提及为高速路今年建设第一期工程，对接京平高速，分解机场高速压力。此外呢，今年北京将会加强智慧交通建设，大力推进无人驾驶。无人驾驶路侧的范围将从简单道路逐步向复杂道路推进。 哎，那么另外呢，今年北京西站地区呢将启动全面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改造，重点改造旅客换乘环境和地面交通。那么其中啊，西站南广场各条路网将全部打通，南广场广联路西段的公交场站计划作为社会道路呢向社会车辆开放，实现就近落客进站。同时啊，年内呢计划打通南广场过街天桥，乘客可以从公交场站直接在南广场二楼进站乘车，也减少了反复的通行压力。 嗯， 我们以后出行啊就更加的方便啦。 哎，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药管局透露说是医管局啊，市医管局所辖的22家医院的30个院区已经覆盖了北京市的10个区，各医院采用区办市管的托管方式，托管的区属医院又拓展覆盖了怀柔、平谷、延庆三个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京西项目正落户门头沟区，未来将大幅度提高门头沟区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全市现在只有房山、密云两个区还没有市属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覆盖，目前正在积极的沟通推进当中。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三八国际妇女节快到了，主题活动月昨天正式启动，市妇联呢将推出四大类共计40多项活动。那么在活动月期间呀，北京市双学双笔竞赛活动协调小组将在郊区开展春风送暖农家女慰问活动，为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支持，同时举办女大学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咱们男的就别去了啊。另外呢，开展各界女性观影活动，为一线女职工、基层妇女送去文化服务大餐。市妇联还将举办晒晒我们的节日随手拍、身边最美女性图片征集、巾帼志愿者暖心故事视频网络展播等新媒体的互动活动。 我觉得在妇女节的 到来之际， 我们节目组有必要也得做点什么， 是吧？ 是不是？我作为妇女之友， 你去慰问一下，对吧？ 我决定多请几位妇女吃个饭吧。好，这个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英国 QS 全国教育集团近日发布了新一年度的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哇，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合计有5个学科和1个学科进入了。1个学科群，北京大学是一个学科群，进入到了全球前10。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学科排名全球第5，电气学科排第8，材料学科排第9，工程与技术类学科群排第10。啊，还有北京大学的现代语言学这个排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学、 对， 分别位列全球第6和第10。 是 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当中的香港大学牙医学科连续3年是世界第一的。 哇、那我看牙医应该是不是去香港啊？ 对，可以去。 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后槽牙 啊， 是酸冷，热， 哎呦 硬的都不行。 你还长了后槽牙？哎呦我天，听着这么像牲口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持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灯谜有没有答对呢？ 是啊，猜灯谜咱还得闹花灯，您说对不对？ 正月十五，正月十五闹花灯，呀呀子哟，烟火花灯绕满城，好看好看真好看，男女老少齐呀，那个齐上阵呐、越精神，乖乖不戳地，他掉几个走马灯。他说今年是马年，老马识途，他要做一个带头人呐、大马来玩的，是越玩越来神，手无扇子的呐、腰酸了背不疼。他说今年是马年，换马奔腾，他也要换把青春。 哎呀，咱们这个男女老少咱也玩起来啊。 对呀、 我看一下大家这个答的我们刚才出的这两个灯谜啊。基本上是这样，大家都选容易的答啊，后面那个很多人都答对了。 四字成语容易答一些。 四字成语容易答。 我们就不公布答案。 哎好。不是，我们来看几个就是别出心裁的答案。 是吧， 它的正确答案就是叫做同甘共苦。 哦， 对吧？因为蜜饯是甜的嘛、黄连是苦的。 是啊， 哎，它放在一起同甘共苦。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答案啊，我们说是猜四字成语，所以咱们的喵了喵就说了、哇，蜜饯黄连，那的这个成语就是又苦又甜呀、我想问你，你哪本词典上写了这有个成语啊？ 我是自造词不行吗？ 哎呀，不行啊，自造词不行啊。 爱生活的苦也说了，那黄连是苦的，蜜饯是甜的，苦尽甘来呀，其实也有道理、对不对？ 哎，这个苦尽甘来也不对。 为什么 蜜饯黄连我们放一起吃啊？它是有苦，里边有苦有甜， 是 就 是混合在一起 的。 哦，就跟现在咱们玩音乐都是 mix 的。 哎， 混合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分开吃的。如果说 先吃黄连， 先吃黄连，再吃蜜饯，这叫苦尽甘来 ， 对不对？ 啊， 你看我们这给你这打的哈哈的啊，还有冰山说了叫忆苦思甜，给了一个答案。 其实我觉得这也合适。 你看你这个就是个马屁精 啊这怎么能叫合适呢 啊？ 这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忆苦思甜 什么叫思甜？什么叫忆苦 思甜？ 你看这个成语你就语文就没学好。忆苦思甜其实指的这两个词忆和思代表的都是这些东西现在不在 不在， 它是过去的 哦， 我们才去想。 对呀、 啊， 你看我嘴里吃着这俩，我就想起了过去 的。就哦，嘴里吃着你都想，它是已经成为过去了。 又苦又甜的 是吗？那是现在时， 哦、 忆苦思甜应该算是，就是这两样东西都是过去的。 哎呦，你这语法学的不错，嘿， 哎、 我的天耶， 哎呀哈。我是真的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哈，我有想真的很想替代高晓攀，不高晓松，我说 这不这是俩人，确实是没错，你想替代谁吧，高晓攀高晓松、 来 还有一条最新路况哈、 啊、 大黄蜂说了，富士路西向东杨庄路段连续追尾， 哎， 只有右侧的公交车道能走了， 嗯、 啊、 哎呀，这大家这个大十五的 啊注意安全吧， 注意安全好不好。 第一个呢，那你说不说答案，还是说再重复一下题面啊、 哎、 我看了没有 一 个人， 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就是檐下有土多开辟，正确答案是石壁、 哦、石壁哪个字、 这个地方呢，是这样、 啊、 石头的石，墙壁的壁、 啊、墙壁的壁， 它是吴县市光福镇、哦、啊它的这个石壁啊似刀斩削，内有石壁精舍、哦、石壁精舍背山临湖，创建于明嘉靖年间， 你说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 哎，它是看湖光山色和太湖渔港景观的绝佳地方， 哎、这句话对的。 江苏石壁 啊，就看太湖的地方。 对对对，江苏石壁。这样，我们再来出一个， 再出一个，再出一个， 哎、出一个稍微这个简单一点的，我觉得。 你别太简单了，要不然满屏全是、 哎。好，我跟大家讲啊， 嗯、 叫纸片成年人，答一个，我不要给磊磊看， 你 纸片 又说错，你再看一眼。 哦，纸片中年人，纸片中年人。纸片中年人，纸片中年人， 就是骗我这样的人呗。 哎，你都你只能算身体算中年人，你智商小孩儿。 纸片中年人， 哎，对对， 打一个四字成语。 嗯， 别查大家伙儿啊，我也没看答案，我就刚才看见题面了，咱一块儿猜，一块儿猜。纸片中年人就是 对， 嗯， 对，来，还有 头脑， 哎，还有一个，再来一个，这个难了，这个难了，这个有意思啊。我给你，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不要看啊！ 你就看对了，答题面吧你。 葱姜蒜皆可治病，答一个人名。 葱姜蒜皆可治病， 葱姜蒜皆可治病。 不是，你再给我们一个范围， 答一个人名。 比如说这个人名，他是大概干嘛？ 历史上的一个人， 历史人物呀， 历史人物。 我的天 啊！也是一位响当当的，怎么说呢？英雄啊！ 葱姜蒜， 葱姜蒜。皆可治病， 皆可治病。 嗯，好， 哎、李时珍， 你怎么解释？ 就是他是名医啊。 哦 啊，华佗。 哎，好，你先猜着，我们接下来说说新闻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是元宵节了，那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赏花灯、猜灯谜，又可以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呢？ 嗯， 哎，我们给您推荐崇外非遗博物馆和千年古村高碑店。 是，那么前天起呢，拥有220多盏花灯的花式元宵灯会在崇外非遗博物馆连续举办三天，市民呢可以免费前往参观。那么在崇外非遗博物馆，月饼盒、包装袋、饮料瓶、茶叶桶，甚至是过年用剩下的旧红包，在居民的巧手设计下呀，竟然都成了一盏盏独一无二的元宵节花灯。崇文门地区颇有名气的风筝张也是特意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一个用扎风筝的材料制成的大型孔雀花灯，闪烁着五彩的灯光。光是这个花灯啊，风筝张就制作了足足20多天呢。 哇、哦，那当然，如果各位您是住在北京城的东部， 嗯， 也有一个好去处， 哪儿？ 您可以到朝阳区高碑店元宵灯会上感受过节的气氛。高不是高高碑店 啊， 是高磊，你是姓高，但是不能带所有带高的都是你家的， 都是我们家的。 高碑店是你家，你家不是平谷吗？高碑店，好家伙，那高老庄是不是你家的啊？ 是，猪八戒都是， 哎对。 来看一下这个高碑店的元宵灯会上啊，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过节的气氛。在漕运文化广场可以看表演、赏花灯、猜灯谜、闹元宵啊。嗯，这个说一说。嗯， 是的，是的。那么活动现场呢，还专门设置了300多条灯谜。 嗯 啊，谜面有什么呢？有这个一再替人发言，还有心无杂念长寿道，勤得天下而民皆从等等。 嗯， 这谜底呢涉及到19大党风廉政、诗词歌赋，引得游人是争相的参与其中啊。 嗯， 那么今天来到这高碑店元宵灯会呢，市民还可以尽情的徜徉在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灯海当中，好好的过一个古韵古风情的元宵佳节了。 嗯， 除了这些地方还有呢，什么什刹海也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是什刹海的居民可以已经提前过了元宵佳节。 哦， 前天晚上6点，夕阳未落，一轮圆月已上中天，什刹海畔的恭王府小广场内是张灯结彩，300多位社区居民赶到这里，赏彩灯、猜灯谜、摇元宵，庆祝元宵佳节啊！ 是， 哎，当然，今天好像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说今天的月亮其实最圆的是应该今天早上8点51分 哦，还没到呢， 最圆的啊， 还差一个小时，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看一看， 还能看见月亮，不天都大白了吗？ 能，好像是能，真的是能 哦 啊。就我播了一条新闻，说今年的月亮就是正月十五的月亮15圆，而且最圆的时候是早上的8点51。 那待会儿咱们就看看， 如果还能看得见的话， 看看当时的月亮吧。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灯谜的情况。嗯，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有很多朋友他们会有一些自己对于这个谜面的解读， 对， 然后呢给的答案也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什么呀？ 就是纸片中年人，他的正确答案是童叟无欺。 童叟， 纸片中年人，所以你看， 哦， 你看高磊都没有理解， 小孩就不骗他。 哎，叟是什么意思？ 老年人吗？ 哎呀，厉害了，这个都知道。童叟无欺，就是都不骗啊。 啊， 结果我们有一位朋友，人家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什么？ 人说他说的是什么呢？叫做老少皆宜。我觉得我看完了他这个微信以后，我就特别想报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角度是从骗子的角度来的。你看啊， 就老少都能骗。 哎，老少皆宜，老少都可以，中年人不行， 因为中年人思维比较活跃， 他所以 见多识广。 你看你这还没转过这个弯的， 啊， 你想什么人会去想这两种人最好？骗子呀， 哦，好下手， 赶紧报警，把这个人抓起来啊！我们看一下谁来着？ 微信号是多少来着？ 哎，叫张海明威。 好好啊，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葱姜蒜， 葱姜蒜 那个是什么？真猜不出来 啊！你就有人猜。霍去病， 有人猜什么辛弃疾， 哎， 韩愈都有， 有人猜韩愈 啊。 那其实正确答案啊，就是也不能叫正确答案，就是公布的答案是辛弃疾。 哦， 因为小绝尘也说了，因为葱姜蒜都是辛料，都是辣的， 辛辣的，哦， 辛料。但是我最感动的是，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他的解释也很好，比如说他们说霍去病， 嗯， 可以理解成货物的货，货物去病。霍去病，还有这个韩愈 是 也是说了，解释了这个说为什么说他的答案是韩愈呢？ 就是姜葱蒜都可以治病， 去寒。 对，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咱们继续猜灯谜。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蔡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表示失业率是处于甚至是低于自然失业率，渐进式加息仍然是合适的加息路径。美元指数之后继续走强，欧美股市下跌，国际金价跌至两个月来的低位，最低至每盎司 1302.88 美元，随后有所反弹。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蔡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蔡白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的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的宠爱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蔡百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今天呢是元宵佳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咱们也来一个电波里的灯谜会。 是的啊，猜灯谜。 猜灯谜、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换个玩法， 游戏规则反转。 哎、上半个时段是我们给大家出灯谜， 是的， 然后呢大家来猜。 嗯， 那接下来这半个时段我们让大家给我们两个猜灯出灯谜。 大家出呀，哎， 咱们两个比一比看谁先答出来的快，好不好？ 那我肯定猜不出来，我太笨了。 哎，对对对，输的人要去群里发红包的 啊！ 哎，八块七毛六 哦，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哎，这样、大家给我们那出的题别太难、最好是能够有一些指向性，然后再给我们提个醒儿，尤其是针对我脑子不够快的。 你可以这样说 啊， 我给大帅出， 哎，对对对对， 我给高磊出， 哎，对对对，给我高磊出的你就简单点，最好把正确答案附上。 然后呢，我们来。然后那个这样的话 行吗？ 哎，我们就不行，当然不行啊。然后呢我们两个人来猜，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得出来，我们能不能答对，好不好？ 哎呀，大家给我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哎，我是 给高磊出的题、您那就真的简单一点。最好就是那个答案啊，就是小朋友一看都知道。 哎， 要不然我真答不出来。 智商基本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就可以了啊，对吧？ 我考考你，于静锅就说了，周口店打四字成语。 周口店， 对， 答四字成语， 仨字得答出四个字来，好难的一道题。 周口店 啊， 答四字成语 啊，我也不知道。 哦， 周口店，周口店， 周口店，周口店是什么？是猿人呢、 啊？猿人啊， 啊， 猿人遗址嘛， 猿人遗址， 猿人址啊，对对。 周口店， 北京猿人发现地。 对对对对，啊、所以周口店的四字成语， 茹毛饮血。 老祖宗非活过来饮了你的血，不行， 我害怕，吓人。 我思考一下 啊，好的啊， 大家先出一下、然后呢我们一会儿来，我们俩来，好，来猜行不行啊？好，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大家非一边出着啊，来， 大家给我们出的题您可不能太过分了啊，不能带颜色的，我告诉您啊， 哎，对对对 对, 对、 咱们正常出题啊， 这样啊，人跟过去说再见，说给高磊出一个 啊， 啊，叫一度生下龙凤胎，答一个成语。一度生下龙凤胎、 太简单了，我告诉你， 什么 太简单，哎呦，我信手拈来， 哎，说什么？ 我告诉你，答案就是 一石二鸟， 好事成双。 哦，好事成双， 对呀， 来， 因为一男一女是加起来是个好字嘛，一个女加一个儿子的子， 哎呦， 是好字，好事成双了嘛、 哦， 双胞胎嘛，你看看我这聪明劲儿，我怎么现在灵光一现了我？ 哎，你这个这样，公布答案吧，跟过去说再见，你跟我们发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我就是考试型的， 哦、 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我告诉你，我考的时候我跟那个一批的那个调档线调档线、考的整整是调档线那个分数，你说我这聪明劲儿就在高考的时候发挥出来， 就卡分， 对， 调档， 对， 你确定不是低了几分，然后后来又 没 通过一些其他途径上的大学？ 真没有， 真没有啊！好，那就看今天考试结果，好不好？ 好的，好的。 今天就是新一轮的高考。 哎呦妈呀！ 那接下来时间是大家给我们出灯谜， 好， 然后我们来猜。你尤其是出灯谜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我要让高磊猜，这个我要让大帅猜。 给大帅猜的难一点， 哎， 给大高磊猜的。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跟过去说再见那个叫，哎呦，他说还真是给你加一百分，真的是好事成双。 哦， 磊磊可以啊。我到现在没想起那周口店到底怎么弄。来来 啊， 好 好， 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您还可以继续给我们俩出灯谜，别忘了加上这个要求答的人的名字。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我们说说 啊、哦，对，这个哦，已经开过头了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周口店的，你知道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说说烧钱的中超吧。 哎，好 不好？ 嗯， 昨天零时2018赛季中超冬季转会窗口关闭了。 嗯， 根据统计，16家中超俱乐部引援总支出大约是 1.45 亿欧元。 1.45亿欧元，折合过来的话这个算个灯谜吧，好吧。啊， 比起去年同期创纪录的 3.94 亿欧元， 降幅明显，差不多降了得有 63%。 是， 嗯 啊， 像咱这数学， 我天呀，你这顺口就来啊， 稿子上有啊，其实就是大幅度的有一个下降，对吧？ 气死我了。 嗯，那中超各队的引援数量也大幅减少。回顾过去7个赛季的冬季转会区，中超在引进外援最多的一个赛季，曾经签下过59个人， 哇， 就买了59个人，有59个人进行了买卖啊。 嗯嗯， 那每赛季引进外援的平均人数也有40人左右，像特谢拉、奥斯卡还有胡尔克等世界名将也是纷至沓来。不过自从上赛季结束，中超冬季转会市场开始遇冷，大手笔交易几乎为零，直到2月中下旬迎来新投资人的大连一方队接连签下比利时国脚卡拉斯科等多名强援，行情才有所回转啊。 嗯，是的。那么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赛季啊，中超每队注册外援数量由5人减到了4个人。 嗯， 更关键的是中国足协呢推行的引援调节费新政规定，对于经营亏损的俱乐部，那么引进内外援的转会费分别不得超过2000万、以及4500万元人民币、每个人啊。 嗯， 那么否则呢需要缴纳等额的引援调节费，这笔费用会用作被足协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那么故意逃避调节费的人呢，将受到扣除联赛积分等相应的处罚了。 对，而且他关键还有一些新外援的，就是叫新政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场上上几名外援，你就要上多少名23岁的球员。U23 的球员 哦，也就是说你最多引入4名外援，你同时上你就得同时再上4名23岁以下的中国球员。 哎，对，所以当然好像只能上3名外援吧，就是说你要场上有3名外援、你就必须有3个 U23 的球员在 锻炼 啊。如果你有2个外援，你就上2个 U23 的。 哦， 所以这个政策也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对于在引援方面也有一些限制啊、有一些影响。 没事，虚报年龄呗。 哎 啊！ 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卡线进的大学啊？来，接下来时间， 我怎么地你了？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体育比赛啊。3月2号凌晨，也就是今天早上凌晨，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2018国际田联室内世界田径锦标赛结束了首日的争夺。两位以中立选手身份参赛的俄罗斯跳高选手包揽男女跳高冠军。 嗯， 李森科以2米36获得 男子跳高冠军拉斯特斯拉科， 谁说的？拉斯特斯科内。 哦哦，哇，这名儿啊，拉斯特斯科内以2米01获得女子跳高的冠军，然后呢，中国选手王宇以2米20获得了男子跳高第六名。 哦，不错不错 啊，其实在这方面亚洲选手确实是比较 不占 亏一点， 不，对对对，不占便宜，对， 嗯嗯 啊，他王宇也是清华的学生，能跳2米20也不错了。 哦，而且尤其是这样，我们这些从大学里出来的这些选手，他们往往他们的锻炼，除非他们走体育上来的， 嗯， 有很多，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玩一些，比如说滑板？我们玩一些 U 型池， 是 我们玩不过国外的选手，是因为他们是从小玩这个东西， 他们是打小喜欢这个， 然后 并没有把这个当，对，没有把这当一个训练的一个项目。 对，咱们有很多时候是上了大学才有时间玩， 哎， 才会发展自己的兴趣， 所以有差。 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整个的状态都已经可能有一些固定了，有些僵硬了，所以他很难再练出成绩来。 对，你说还有现在已经进入到北京冬奥会的时间了， 哎， 是吧？大帅，给你4年时间， 嗯， 你最想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怎么去逞个能呢？ 嗯，解说一下冬奥会吧。没有，哎，其实我说实话 啊， 我当时我就看他们比赛的时候，我还真有想过，我想要练单板。 单板啊， 嗯， 单板上手特别的难，但是上手了以后，我告诉你，提高的速度特别快， 真帅，尤其是那种 U 型池，就是做动作，滑入啊，空翻360度1080P， 哎呦， 我告诉你，摔的你屁颠儿屁颠儿。1080 没有 P， 好像那是像素吧？对，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比赛， 啊，还有啊，啊， 这个就是有大喜后有大悲的谁啊？柯洁啊。就在前两天，我们还欢笑着看党一飞完成了酣畅淋漓的五连胜，先是挡下了6连胜开局，风头无两的韩国先锋啊，接下来又斩落了这个叫怎么说呢，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选手啊，这是喜的事情，但是忧的事情呢，就是什么呢？ 他输了呗。 哎，自从党一飞输了之后呢，柯洁也输了。 你看。 啊，就是 状态还没到， 中国选手，哎呀，又这次当然失败啊，乃兵家常事， 就是 对吧？ 吸取经验， 在落败、无需丧气，我们期待着中国围棋迈向新的征程。 哎呀，就是今天这好日子，咱呀还是踏踏实实的吃点汤圆儿吧。 卖汤圆，卖汤圆，小儿科的汤圆是圆又圆。 一碗汤圆慢又慢，3毛钱呀买一碗。汤圆汤圆卖汤圆， 汤圆 一样可以当茶饭。嘿嘿嘿嘿哟，汤圆汤圆卖汤圆， 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 哎哎，咱们不光吃桃园，咱们接下来来猜灯谜，看看大家都给我们出灯谜了啊！这时代我们的玩法变了，就是大家给我们出灯谜，指定回答者来看一下。高磊，有人给你出了， 特别想哭， 想吗？ 就给你出的灯谜吧，就是特别那种正规的，说起来特别的好听， 真的吗？ 痞个呵呵，给我出。高磊啊，我给你出一特别简单的， 什么 题面是你和猪打一洞，我怎么落我这就这个了呀？ 哎，这个是你和猪打一个动物是什么？ 不知道， 你猜猜， 没有 这个动物是什么？这动物，你和猪，你想想， 不知道 答一个动物， 我不想猜。 你和猪， 你别猜了，人又不是让你猜的。 哦，对，让你猜的。 对， 你和猪答一个动物，那就猪呗，就一家嘛。 喂， 来看，哎，有人给我出了。马老师说：“来，大帅，你回答，打一个成语啊！ 啊， 333555， 打一成语， 打一个成语， 333555，339，3927， 27，14，4936， 其实是扰乱你的思维呢。哎、 我是333555， 339，5525， 339，99，我猜是这样，我有了， 你什么？ 缺一少十。” 什么意思啊？缺一， 缺一，喂，你看一三啊，不对，一二二也没有， 对呀，四也没有，六也没有，八也没有，偶数都没有，这都是奇数。你看， 哎啊，哦 啊， 无独有偶、 哎、无独有偶，没有偶 啊、 得了吧你、 啊、 有毒没 有、哎、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行行行， 求偶 人打成语、哎、四字成语、 哦、四字成语啊、哦、我要求偶 你还要吃饭呢你、 哎、好、 哎、 来看一下、啊、 气死我了， 哎，这个川还在，就好多人这个还在答呢，就是刚才周口店那个不是打没啥答上来吗、嗯、川答了说那个周口店是不是认祖归宗啊、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认祖归宗，内联内在的联系吗？ 祖宗都在那儿呢，周口店人啊，你不过去拜一拜认祖归宗啊？ 啊， 对不对？没有他哪有你？不是，没有他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 这是一首歌吧？这是，你看看、啊、你的脑子反应就不成。雷蒙迷茫，慕寒唐朵妈都说了 啊， 包括宁夏，这就是三五成群，三三三、 哦、三三三五， 因为是。一为单，二为双，三以上为群。 哎呦， 三个三就是群，三个五也是群，就是三五成群。 哎呦， 你说说相声的群口相声不都得仨以上的吗？是不是？ 哎呦，磊磊，哎呦，磊磊，哎呦，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对你刮目相看， 是不是？ 真的，真的，真的。 我告诉你，我就是考试型的，我一到考试的时候，我的思维唰唰的那种。 哎，那你说这样，刘超给你出了，啊、来，高磊，你猜一个。叫闹铃不响，打一个体育用品。 闹铃， 闹铃不响， 体育用品。 闹铃不响，打一个体育用品。 我还号称是个体育硕士，我要答不出来的话， 哎，你哪个的体育学校的体育硕士？ 我就不告诉你是首都体育学。 来，体育硕士，闹铃不响， 你帮我想，你帮我想， 打一个体育用品。 哥，你帮我想想， 闹铃不响是什么？ 那就迟到了呀。对呀、啊，闹铃不响肯定迟到了、啊，要么就是闹铃坏了。 啊啊，闹铃坏了。就是 用品 废物嘛， 废物体育用品 用有没有废物的？就是有没有体育用品叫废物？ 我们搞体育的怎么能是废物呢？ 不是，我说有没有叫废物的体育用品？ 没有。我看看听众朋友们 等会儿、啊、 有没 有 援助？哑铃，哎呦， 你别人给你答上去来的，你这个不、这个不算你的啊。对，好，来看看啊，还有没有？这个来，还有人给你哎，日食是吧？刚来我给你出，东西丢了，答一个国家名。 东西丢，你怎么老考我呀？ 嗯，东西丢了，答一个国家名。 巴西， 为什么？爸爸在西边家。为什么巴西？你得说说为什么？ 我没为什么，就是随 答一个国家名。东西丢了，你想想啊，应该叫失物吧？就是东西丢了，物品丢了， 就找不着了嘛。 嗯。 东西丢了就找不着了， 嗯， 耽误事儿， 嗯， 东西丢了，哎呀，我这大脑怎么现在不行了？ 这撞 主要就是跟你搭档，我要告诉你，现在我这个气场不行。 我突然发现你说别人的时候特别溜，啊，现在该你了，你说 我就拖后腿了，我就。 哎，东西丢了， 东西，你看看， 物品 丢了，这是一个动作，完了 一个国家的名是吧？ 啊，对， 物品没了。五枚，有没有这个？ 我知道答案了，我看到有人提醒我， 是吗？ 对， 是吧？哦，叫找啊！ 对呀、啊，找去、 啊，东西丢了就找啊，找 啊, 找 啊！哦， 刚才我说来着， 对对对， 我刚才提了，我说东西丢了，咱们得去找嘛。但是我没想到国家名 啊，好吧。 对， 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出灯谜，然后呢，我们俩来猜，你可以指定我们两个谁来回答。啊、 接下来那个时段都是给大帅猜的，我告诉你啊，必须给我发了。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组实用资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凭借今年春节档的创纪录票房，二月份电影票房又实现了历史突破。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的2月28号下午的3点40分，中国电影内地市场二月票房产出突破100亿元大关，这不仅刷新了中国内地市场2017年8月的单月票房记录73.7亿元，也打破了北美市场2011年7月的全球单月票单月单市场票房记录，100亿的这个票房记录令人欣喜，更给电影人以自信。今年春节档内容为王的取代了以往的营销噱头，对于电影票房影响更大，足以向电影人证明好电影一定有观众捧场。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的消息，春节档的热乎劲儿刚过，又传来了关于暑期档的消息。 对，太快了 啊！真是张艺谋和姜文的新作预计将在暑期档上映。导演的新作《影》拍摄以来，保密工作一直是做得非常到位。现在呢，片方终于透露消息，该片定于今年的暑期档公映。《影》是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或一众明星出演呢。片方是发布了二元海报，明与暗，阴与阳，海报简单却蕴含了无限的遐想。影呢所讲述了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所以这次发布的海报分别以阴阳和黑白为名，这是说的张艺谋的最新影片 哦。 还有 接下来的时间是姜文导演的第六部作品，也是他的民国三部曲，暑期将会迎来最后一部，叫做邪不压正。三部曲都有哪几部？ 三啥？ 姜文的三部曲，前两部 让子弹飞， 还有一部是什么？ 还有那个我 那个叫一步之遥是吧？ 嗯， 对啊，一步之遥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 是 吧？ 因为第二部就对 啊， 看的不多。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文化名人苏轼最近有点火，马上演出的两部作品都与他有关。著名作曲家陈其刚的合唱处女作《江城子》今晚将会迎来世界首演。那《江城子》取自苏轼悼念亡妻而作的同名词作，是一部为民族女高音合唱和交响乐团而作的作品。 由四川省眉山市与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苏东坡》将于明后两天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今天是不是苏东坡剧组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做介绍？就在今晚的8点到9点演艺群英会节目， 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自从2006年挡不住我之后，林志颖已经有近12年没有再发表过完整的音乐专辑啊。林志颖会唱歌， 17岁的和雨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唱了， 急了直接上手直接上口啊，就开始唱。因为感觉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影视圈发展啊，都没有这个有音乐的作品出现。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近日啊，林志颖来到北京为新专辑举办了盛大的启动仪式，首播主打歌《一步之遥》以及 MV 也正式发布。 还有就是经典的系列片啊，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冒险巨制《古墓丽影》，哎呦，当年安吉丽娜朱莉多棒啊！《缘起之战》即将同步北美于3月16号在内地公映，不过女主角换了，换成了瑞典女演员艾丽西亚·维坎德和香港男演员吴彦祖组成高颜值探险二人组。 哇，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夏天著名导演新海诚所属的日本动画制作公司 CWF 联手中国的绘梦动画将推出一部关于中国的青春动画电影，叫做《诗记之之》。好，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给我们出的灯谜。 来吧来吧，你别看了，我赶紧给你出灯谜吧。 来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灯谜啊。 哎呀，好多的朋友都在给大帅出灯谜，我从中选择了几个，都特别特别难。 哦， 你想要选哪一个？ 你随便出。 来，我先来简单的。 好好好。 糖炒栗子问了大帅，大秧歌，打一城市的名字。 打一个城市的名字。 大秧歌。 纽约。 纽约？ 大秧歌得扭啊。 哦，那约是怎么来的呢？ 你这约一块扭啊。所以纽约吗？ 纽约吗？ 是不是？ 不，他没有给 我这个，真的是第一反应， 第一 脑子里的第一反应。 哦，啊，这样，那个，等一下，唐朝 list 的正确答案，大秧歌打这个城市名字，我们再让你出一个，不，我们再让你猜一个。 哦，再让我猜一个， 我给你猜一个，男的 ， 告义就问了，给大帅出一个啊，四两拨千斤，打一种零食， 四两 拨 千 斤，就巧劲儿吗？ 啊，打一种。巧了字， 什么巧了字？四字成语。 哦，打一种零食啊。 零食哦， 巧了字，四两拨千斤。 为什么巧了字？巧克力吗？ 四两拨千斤就以巧劲儿吗 ？ 巧劲儿吗？你刚才说了个巧吧？ 就是巧克力，我告诉你。 哦，巧克力 啊， 哎对，巧克力， 这是我说的。 哎对，巧克力，巧克力，对， 这世界上没有公允了，我告诉你， 巧克力。来，磊磊，我给你出一个，你别老给我出，好吧？你这个马上要结束了，看能不能想起来，叫大家笑你，答一个地名。 那我能，大家赶紧告诉我，正好来 广告。大家笑你，答一个地名。 打个地名，大家笑我。 大家笑 就笑呗，反正我也是招人笑的。 这上我看一下啊， 来先进广告。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2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哒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专业工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啊，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说说国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元宵节，首先祝大家节日愉快。那么这国内天气呢，咱们首先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预报是晴间多云，有轻微的雾霾，预报最高气温能上升到10度。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雾霾有加重趋势，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啊受雾霾影响，明天早晨呢能见度还是比较差的，对开车出行啊有不利的影响。明后两天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见阴的天气，但是呢不会下雨也不会下雪。由于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呢会越来越重，那么气温呢也起伏比较大，预报明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13度，后天呢受阴天影响，最高气温又回落到8度，应该相差个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基本都在0度左右。应该说双休日的天气啊，也是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主要还是气温的起伏比较大，大家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看呢，未来两三天啊，我国呢呈现北方多雪、南方多雨的格局。在新疆北部和东北地区呢，将有中到大雪，其中呢，在黑龙江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雪。在南方呢，主要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大片区域有小到中雨。后天这个雨雪的范围啊，还会有所扩大。像东北的大部和这个华北的南部。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都将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在黄淮大部分地区，还有这个长江流域以及江南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有小到中雨。其中在湖北的东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暴雨。明后天呢，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在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局地呢还会伴有这个扬沙天气。东北地区啊可以说是风雪交加的天气，这种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啊还有航班起降啊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南方的降雨呢 对交通出行也有不利的影响。在这里建议咱们计划出行游玩的朋友啊，要多关注这个天气信息和路况信息，避免这个旅行啊游玩啊受到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也祝您元宵节快乐。 好的，再见。 啊，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道金为投保车主制定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北环东路至文化园东路、永昌南路南向北方向、兴业街至康定街方向、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南向北方向以及城府路至双星路都是拥堵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今天的节目呢会给大家一起咱们来猜灯谜啊，然后呢我们的玩法已经变成了就是你们可以给我们出灯谜， 是 对吧， 我们来猜， 对，我们来猜。 嗯， 然后呢当然我们每一个念出来的听众给出的灯谜大家也可以自己猜， 是，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要求，就是绝对不能查。 嗯， 因为这个不是说看要看谁给出一个什么标准答案， 对对对， 我们只要看大家的脑洞有多大，对不对？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有一条消息，Daisy 就给我们发来说、 嗯、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嗯、我开着车都替你们俩哥们儿着急、他们出的大部分灯谜都特简单呀、 嗯、 哎，高磊大帅，你们俩是假装不会是营造节目的效果吗？ 没有，我告诉你是这样，你如果 就大帅是真不会 是，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营造， 我也不会、哎、我也不会， 不是因为你比如说当一个灯谜就突然啪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脑子还真懵， 我就紧张， 尤其是我们现在还要边说话就边想那个， 对呀， 答案 主持人们话不落地儿嘛，必须不能空播呀， 所以啊这个我们还真不是装的 啊，真是， 他有的时候一下子就迎面来了以后你就真懵了 啊。 来，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有互相给出几个啊，有给你的，刚才是说大家一起大家笑你答一个地名，你答上来了吗？ 嗯，答上来了。我可以说是我看答案了吗？ 对，我知道你看答案了，公布一下答案。 齐齐哈尔。 对 啊， 但是这个真的是你很文雅， 很文雅，我真的没想到。 齐齐哈尔，我也没有想到，我还刚才在想，大家笑你有没有一个地方叫群嘲啊？ 你想多了， 一起嘲笑你啊、哦！ 还有刚才呢，让大帅猜的那个扭秧歌，大秧歌就是纽约，因为要扭腰嘛。 嗯， 扭腰呢，它谐音就是扭腰呀， 耶耶，哎呦，还耶 ，check now， 哎，扭腰，来来，这样大家继续给我们出灯谜啊。然后呢，你可以说我要让高磊猜这个灯谜，我要让大帅猜那个灯谜，你可以直接说过来。然后当然。 听众给我们出过来的灯谜呢，你们也可以猜。 刚才你还没猜出来呢吧？ 哪个？ 告义那个四两拨千斤打一种零食， 巧克力啊？ 是就巧克力啊？ 我不知道啊，他没发正确答案啊。 告义，赶紧告诉我们、啊， 对吧、 啊？ 好，接下来，哎，这样，我跟你说，有一个朋友给你出了一个，考考你这个体育硕士，叫举重比赛，答一个成语。 举重比赛， 哎，有没有 举重若轻嘛？ 举重若轻 啊！ 你看它轻吗？ 轻， 轻筋暴露啊！都哎，那个举重比赛、 啊， 答一个成语。你想想，举重比赛有什么特点？ 重啊！ 哎，那我这样，我再提示你 啊， 这个举重比赛。他的比赛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比赛的规则就是，比如说，那我比你举得重，我就赢啊。 哦， 我比你多，我肯定多几公斤，我就赢啊。 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想成语？ 成语 有什么成语？ 比比皆是， 比比 嘛， 比比都是这比比就算了是吧？ 对啊，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想想 哦， 想想。举重比赛有没有想起来？ 那个，我知道斤斤计较。 哎，对， 一斤一斤的，我跟你计较， 一斤一斤的算举重比赛。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如果说斤斤计较的话，我还能想到一个谜面， 更好的 谜面 啊，谜面你说， 老太太买菜。斤斤计较， 污蔑我们老太太，老奶奶别生气啊，这大孙子说话没谱。 来看一下啊。还有 啊， 这个很多人奥运来说呢，叫泰山压顶啊。邵杰说还轻而易举啊。 啊，高毅发来了，就是巧克力 哦， 巧妙的克服力量 哦， 举重若轻嘛， 是不是？我聪明吧 啊。 来看一下，不忘初心，不忘初心说了，这个来让大帅来答题，题目是半步春秋， 猜一次， 答一个字是吧？ 半步春秋， 这个简单， 什么？ 这个简单， 什么？ 这种呢，一定是把这两个，你没想出来吧？ 没有， 把这两个字的偏旁给拆了，一样拆一半拼成一个字儿。现在我看到的，如果把春秋拆囧，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火嘛，囧，和囧的囧嘛。 哦， 半步春秋嘛， 半步春秋， 把春底下的那个日拆下来，和秋的边那个火。 哦， 对吧？半步春秋吗？ 那如果是拆别的偏旁部首，不能凑成一个字， 看看啊，能不能凑成？ 比如说上面是一个那个东西， 哪个东西？ 春的上边 啊，然后 再加一个禾木旁，不就是一个秦吗？秦朝的秦，是吗？ 哦， 对呀， 也是哈，啊、 对呀， 所以这个答案如果半步春秋是秦和囧。 人说了，其实都不是。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那个哦，小学生说秦也对， 哦， 秦也对，但是哎，不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个囧对不对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您可以继续给我们两个人出灯谜， 还有给咱俩一块儿出题的呢。 哦， 让咱俩一块儿答的。 这样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好好好， 那个您给我们出灯谜，我们来答。然后呢，当然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您也可以答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刚才突然想了想，好像上面一个没有一个字叫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虎，何炅的炅上面是个约吧。 哦， 它那个是个扁的， 对，不是立着的。 哦，它不是个日， 是， 但是一个日一个火也有一个字儿读， 叫什么？ 叫管。 啥？ 叫管？ 这是常用，不是常用字吧？ 哦，广光， 光， 跟过去的跟那个光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阳光的 光， 真长见识。 你看，这个是不是？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微信支付宝落地近40个国家和地区，我的个娘，天呀！微信支付、支付宝两大移动支付巨头在改变着国人消费的同时，也在境外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根据微信支付和蚂蚁金服数据，截至目前，两大支付应用已经在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支付、支付宝的跨境支付都可以实现境外人民币直接交易。哇，也就是说，在境外购物无需要兑换外币，在接入微信支付、支付宝的门店购物商品或服务时呢，可以直接给收银员扫二维码消费，收款时自动换算成人民币。 对，我曾经试过，非常的方便。它呢，等于是少了一个中间美元的换算的这个汇率，因为你要中间多一道换算的这个汇率的话， 你得交手续费嘛。 对，而且汇率上一定你会吃亏。所以你现在等于是直接，比如说你去这个美国用美金直接就换人民币，或者说你去泰铢直接用泰铢转换成人民币，这是一步到位，就整个省了你的手续费，也省了你的中间汇率的亏损，省了两笔钱，大概也得几十五六十块钱吧。 哦，磊磊，你怪不得就歇了这么多天，去了美国和泰国啊？ 没有。 哦， 其实我去的是新加坡。 我知道了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摩洛哥。2017年吸引中国游客将近12万人次啊。摩洛哥国家旅游局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哈利德法提日前说，2017年共有大约 11.8 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摩洛哥旅游，这一数字比摩洛哥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以前的年均数字增长了数倍啊。 而且还要提示大家一点，您听完了以后可能对那儿就更感兴趣了。因为摩洛哥拥有绵长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线，还有撒哈拉沙漠、雪山古城等胜景，阿拉伯风情浓郁，旅游资源丰富。最重要的是，在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上映的影片《红海行动》的取景地就在摩洛哥。大家看完了电影感兴趣也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现场啊。 对对对，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柬埔寨。预计今年到柬埔寨的中国游客将会大幅增加。柬埔寨旅游大臣童坤近日表示说，2018年柬埔寨预计将接待中国游客170万人次，比上年要增长 40%。 那么童坤说呢，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柬埔寨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和两国间持续增加的直航数量都是赴柬中国游客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确实啊，去那儿看看这个吴哥窟圣景啊，太棒了！看看日落， 去过那地方吗？ 我去过，看看日落，看看日出。但是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雨季，所以天天下雨，就没有看到日出。我只看到了落日。 哎呦， 非常漂亮！ 不光去了美国、泰国，还去了柬埔寨。 你看看我这一行， 你看你这个 还少了一个地儿，还有新加坡呢。 啊，一起。看来是真去新加坡，就只知道这个地儿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吧啊。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早晨是晴，东南风一二级，气温是零下一度到一度，还有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继续猜灯谜。 今天是正月十五月圆之夜。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 什么诗？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今夕是何年？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 好啊， 给我们出的叫灯谜、 啊、是。 来，有人要考高磊了， 又考我呀？ 哎呀，来， 我怎么那么笨呢？ 刘涛说了 啊，来来来来，听好了、啊， 我听不见。 这个往下拉一下，往下拉一下、嗯、啊，不是，我说你的屏幕啊，你免得看到什么正确答案， 看看 往下啊 啊。 谜面是 什么呀？我没看见。 女听众排队打高磊，打一个地名。 啊、 女听众。排队打高磊， 那对我的是那，因为恨之切就是爱，爱之急就是恨，那对我就是爱呀、 啊。哦、嗯，就是 爱屋及乌，打一个什么地名是吧？ 对， 哦，地名。 我想问你，还爱屋及乌，谁是乌？啊，爱屋及乌，这个叫什么污秽的污是吧？啊，来 哪有 地名？ 排队打高磊， 排队打高磊， 排队打。 有一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地方叫禽兽啊？因为你想，如果 不跟你玩了， 你不是你想，他们为什么要排队打你？一定是你干了很禽兽的事情，对不对？ 不，其实我应该觉得从这个女性这个角度，包括排队这个角度、啊、去深挖 哦 啊，然后在最后落在打我。 哎，对， 我怎么那么欠？ 叫什么？ 叫什么呀？ 排队打了打了大脸。 为什么呀？ 连着打呀， 就打脸， 打 专门打脸，抽我嘴巴子。 大脸就是，而且打，而且连起来打， 连起来 大脸， 哦， 有没有道理？ 哎， 是不是？来，我看 你说让我 有没有正确答案？ 对， 等会儿你猜出来了吗？我觉得这个可以啊， 没有， 他这答案是哦，昆仑山， 为什么呀？ 昆。女的叫昆嘛？ 哦，昆彪啊，不是 昆 包，一般都是形容女孩啊。 然后轮山，轮着山， 轮着山， 昆仑山 有这个地名？哦，有 昆仑山啊， 它是个 山 名 吧？当然也有吧啊。 你看唐朵妈，我告诉你，真的、啊、唐朵妈是不嫌事儿大的，还说呢、啊，哎呦，你们赶紧公布这答案吧，我都快下车了。 哎，着急，昆仑山应该算是昆仑山，我觉得大连也应该可以。嗯，对吧， 还有很多人都一直记着刚才问我给我打那个答案，就是出那个谜面， 叫你和猪， 我和猪 啊啊，答案是答一个动物是吧？ 打一个动物， 什么动物？ 哎，告诉大家吧， 嗯， 象 啊， 大象的象。 哎，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叫损人的灯谜， 就是的，还不利己，还不利己。 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咱们来玩灯谜。 嗯， 你们可以给我们出灯谜，好不好？ 好。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们出灯谜，好不好？ 嗯，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奇闻异事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地税小贴士。 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相关政策申报方式。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总结往年12万申报的热点问题，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哪些所得可以不计算在年所得范围中呢？包括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免税所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来源，中国境外的所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单位2018年1月发放2017年12月份的工资，这笔工资是否计入2017年年所得当中呢？12万申报年所得是指税款所属期，即自然人201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取得的所得，所以2018年取得的工资不属于2017年年所得范围之内。 年所得是否包括2017年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呢？全年一次性奖金，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自然人2017年取得的上述所得应计入2017年年所得。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I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 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带来一组这个奇闻异事啊。接下来说的这位呢是一位宝宝。 嗯， 哎呀，这个宝宝就难了。我们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对有一些东西是过敏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对什么过敏。真的。 你这样，你去那个医院做一个变态反应的实验就知道。 你才变态反应。 不是，那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实验。 哦、 他有的人呢，他比如说经常打喷嚏，他不知道对什么过敏，他就去医院做这个变态反应实验。 哎、我告诉你，是因为我呢从小生长的环境啊，我在农村长大，所以呢基本上是各种花草土泥巴 全都接触了。 全都接触。几乎到现在为止就真的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的、 哦、 啊，因为你从小在草丛里土堆里泥巴堆里长大， 摸爬滚打， 哎，你像他本身这个过程成长起来，他对所有的东西几乎都产生那种 是 免疫了 啊，所以我还没有，你们上什么花粉剂啊什么会过敏我都不会， 呵，真好 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宝宝就难了、 啊、 他对什么过敏呢？ 什么？ 对水过敏。 天哪， 我天， 过敏其实是常见病，但是您听说过水过敏吗？ 嗯， 美国明尼苏达州18个月大的女宝宝艾薇安格曼对水过敏、嗯、她流泪出汗洗澡都会令她的皮肤变得红肿长水包还有痛苦不堪、 啊、 天， 流泪出汗，你说这过敏连哭都不敢哭， 连出汗都不敢， 越哭越那个 出、 哦嗯、哎呦，小宝宝的过敏症状非常罕见，全球也就该大约有50名患者。起初呢这个爸爸妈妈注意到说这宝宝一洗澡啊皮肤就会红一大片还会长水泡，他们以为是沐浴露有问题，于是换了很多牌子的沐浴产品，问题依然存在，然后就换水还是没用，还是会这个样子。 那么去年10月份的艾薇被确诊为是对水过敏，不能洗澡，不能游泳，不能玩水，甚至不能淋雨，流汗和流泪、 哦、 但是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哭闹是常事儿。艾薇的母亲就说了，我不得不教他别哭，教他藏起眼泪或者是换一种方式，但真的太难了、 哎、 这让我心碎。 嗯， 哎呀， 其实我们说这对夫妻那怎么办呢？给这个宝宝怎么生活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每周只给艾薇洗一次澡，之后呢不能用毛巾擦干，因为会碰着水泡，只能等待自然干。艾薇也会在这个时间里服用抗组胺药物以减轻过敏的反应啊。 嗯，母亲还担心艾薇上学后被同学泼水怎么办，因为自己的病伤心难过哭了怎么办，更担心的是以后病情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会不会加大这个甚至无法饮水了。 哦， 他说对于全家人而言生活艰难，但是我们每天都活在当下，想着怎么样对艾薇最有利就是最棒的方法。 所以您看看 放宽心 啊。哦，对，哎，你对什么过敏呢？ 我对好多东西都过敏，好像。 真的吗？ 真的。 你 因为我有鼻炎， 变态反应。 我没做过，但是我是当时初中的时候上化学课， 嗯、 我当时老师说不许闻硫酸，我因为它硫酸特别冲嘛。 哦。 然后我当时特别的就是好奇，我就把鼻子伸到了那个玻璃器皿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结果当时我们鼻子懵了，就是麻木了，后来连着好几天就流鼻涕，然后去医院一查，说你这个得鼻炎了。 哎呦， 就等于我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哇嘞嘞，哇，你真的是太傻了。 自此以后我就对好多的味道气味都闻不得。 哎，我觉得你还真的应该去做个变态反应。 但是现在啊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闻很多味我闻不到了、 哦、 因为它已经麻木了，你知道吗、 哦、 除非特别。 难怪啊、哦、 你要干嘛？你要排泄什么味道吗你？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叫灯谜吧，好不好？ 嗯， 还有一位朋友啊放在始终说了，来你给你俩出一个。高磊、 啊、什么？ 这个必须3秒钟之内答出来，因为我看到谜面我已经答出来了。 啊、 叫细雨纷落三川里，答一个城市的名字。 不知道。 细雨纷落三川里，你想一想。 不知道。 细雨纷落三川里。 四川 为什么？ 不知道。 兰州啊。 啊？ 为什么？ 你想雨点就是雨下到这个三川里 哦，蓝 蓝那两个点在蓝上面，在三上面就是蓝嘛，啊、然后川那个下上两个点不就周吗？ 哦，哎呦，这个聪明劲儿啊、哎！你终于在最后的时候，然后、哎这个脑力复活了。 来看一下啊！ 哎呀，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灯谜，但是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带再跟大家一起。